124-131。深见的拳法家忘川朝着唐柔所说的坐标移动着，但是速度要快不快，要慢不慢，拖泥带水，显示着内心的不坚决。差不多快到地方了，又没有直接露面，寻找着路线，切换着角度，看起来是想找个不错的位置来个偷袭。喊对手正大光明地报出了位置，而后自己却又偷偷摸摸地上前偷袭，这种猥琐正常人都会比较不耻。好在是神奇的主场，现场嘘声总算比较控制。申健这折腾了好久，总算找到了一个让他觉得踏实的位置，然后冲出。没人？视野所及的位置正是坐标124-131，但是居然没有韩嫣柔的影子。 你这个骗子！ 申健顿时就愤怒了，觉得是上了当，这一定是个圈套，是个陷阱。他一边在频道里斥责，一边连忙操作忘川，飞快想要离开。 怎么，你到了？ 唐柔在频道里回道。申健不理，休想再用言语分散我的注意力。他这样想着，忘了这场比赛到底是谁先在频道里开始说话的。 来太慢了，我要不走走该被判犯规了， 唐柔又说着。申健不信，但观众知道这是实情。唐柔报完坐标，韩嫣柔就一直在那儿等，但是申健的忘川来的拖泥带水，差不多到了又开始选位，磨磨蹭蹭的。唐柔也是等了挺久才让韩嫣柔移动的。 我就回来了，你在那儿等， 唐柔又说着。申健顿时慌乱，忘川在原地滴溜的转，视角扫动着360度，寻找着唐柔会从哪里出现，那模样那观众都茫然了。这难道不是应该两人对决战斗的比赛吗？看这位的架势，怎么感觉像是不要让对方找到的藏猫猫啊。申健丝毫没有要让忘川老实候着的意思，视角扫了两圈，却觉得对手可以出现的位置太多，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埋伏的点，于是乎这家伙跑了。主场观众是向着神奇的，所以他们又一次忍了。不过不少人心里已经在期待接下来的好戏，因为申健所选的逃走路线正好和韩嫣柔赶回来的路线对上，上帝视角的观众看得可是很清楚的。双方终于狭路相逢，这出乎意料的相遇让申健又是一阵慌乱，但唐柔这边却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已经杀过来了。豪龙破军，顷刻刺杀至面前。申健的忘川猛往后躲，总算还是避过，而后角色东张西望着，看那模样像是在寻找逃走的出路一般。到这种时候了，这家伙还想跑？这场比赛他到底想打怎样啊？这下主场观众也有点不答应了，嘘声渐起。猥琐流大家也不是不能接受，但是猥琐流的选手也没有说和对手正面对到的时候就这样怯懦的，人家的回避那是一种清晰的战术意图，但是申健呢，大家感受不到他有什么计划，从开局他就一直在表现着瞻前顾后的茫然，现在对手的战矛都挑到面前了，却还是这样子，这种态度岂能胜？轰！一记落花掌轰出，申健操作不及，忘川被轰飞出去，但身后三边都是墙，忘川被轰飞上墙，立即又反震回来。韩嫣柔怒龙穿心，一矛又将忘川钉回到墙上。 搞什么呀？ 现在不只是嘘声，渐渐已经响起了一些骂声。就是贺明、王泽这两个申健的昔日队友，到了神奇后关系最为要好的两个伙伴也有些看不下去了。 这家伙怎么回事啊？ 贺明问王泽。王泽又能去问谁呢？场上的模样好像申健才是受到那个千夫所指的选手一样，畏首畏尾。唐柔的韩嫣柔呢，气质、打法、冲劲儿和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。申健的目光转去星星选手席那边，唐柔之前坐过的位置上， 电竞时代就那样静静地躺着。怎么回事？输给错了？贺明至此还不敢相信，其他选手也就罢了，他实在无法相信唐柔这么一位新秀选手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，却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一样。 小唐打得挺放松的。 邢欣这边叶修评论着。唐柔会不会受到这些压力影响，不只是神奇在关心，邢欣他们更加关心。现在看来，不能说唐柔对此毫无知觉，因为事实上他还是有一些调整的。比如在比赛中的对话，以前的唐柔是不太屑于这种和实际战斗无关的交流的，而现在他会促狭地调侃下方瑞，也会和申健扯个几句，这是一种心态上的调整。他没有急切地就要顶着那些舆论去证明自己，相比他用比以前更加放松的姿态去进行比赛，以他的性格，这种心态未必能激发他的最大战力，但是这种对情绪的有意调节和控制，却是他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转变。申健的怯懦让他一上来就被压制，10%的领先优势瞬间荡然无存，然后变成他落后，再然后他开始更加慌乱。如此恶性循环，这场比赛唐柔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。 你怎么搞的？ 下场来的申健被贺明毫不留情地呵斥了。他们不是输不起，但是最终下来，申健只是在折腾抵抗出打掉了韩嫣柔20%的生命，这种垃圾表现简直就是送分给对手。贺明实在不明白申健的状态是受什么影响的，怎么突然就一落千丈了。今天这场比赛他们神奇准备得很充分，又看对方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，心情建设的也是相当完备，队中那些随神奇一起出入联盟的新人们，就算输也表现得很努力。结果反倒是申健在守擂大将的位置上却是这样的不堪入目。申健也不知该如何解释，自己被委以重任，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信心扛起这样的重任，这实在是件很丢脸的事。在神奇，他是挺骄傲的，以前辈高人自居的，高大的形象他可不想就这样轻易的崩塌。 团队赛可不能再输了，难道我们要被他们剃个光头吗？ 贺明看申健也不吱声，也没有过多的说下去，开始鼓舞全队打好接下来的团队赛。但是蛮有信心的一轮比赛，结果打到现在个人赛和擂台赛全军覆灭，神奇赛前所建设起来的心理优势早没了，尤其是他们各藏一本电子时代送给对手的表现本来就不算太好看，结果这手段一点没发挥作用，恐怕只能是沦为笑谈。这轮比赛神奇选手们都觉得自己像是小丑。 星星的团战实力比起他们的单兵作战要差许多，他们的队伍还远没有磨合完毕，这是我们的机会， 贺明说着。但是这个问题早就是人尽皆知的，贺明现在重复一遍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。感受到这份低迷，贺明也茫然了。说实话，他的信心也已经被杀溃了不少，只是因为队长的身份，所以在努力提醒自己不能软弱。 怕什么呀，大不了就是输嘛，我们只是新人新队，抱着学习的心态上嘛。 这时候郭少这小子却跳出来喊话了，他依然是那么神采奕奕，对接下来比赛充满期待的模样。话也真敢讲，大不了就是输这种话恐怕不是任何一队的队长会轻易说出口的，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却让神奇其他选手竟然真的放松了下来，连申健都好像松了一口气的模样，他可不在什么新人的范畴内呀。 加油加油， 郭少索性跳到座位上给队友们鼓劲儿，吸引了现场好多目光。团队赛随后开打，郭少的喊话还真挺管用的，在大不了就是输的心态下，神奇的选手们很能放开手脚，但问题这些家伙放开了就收不回去了。 说到底他们也是一支新队，也有磨合问题，也有这样那样的经验不足。而贺明、申健、王泽他们是有经验的选手，却不是有经验的核心选手。对于收不住的场面，他们明显不如叶修、苏沐橙、方瑞这些真正核心出身的顶尖选手控制能力强。主场选图的优势也没能帮到他们，团队赛最终也是星星获胜，10-0，完胜神奇。同一天进行的其他场次的比赛也相继结束，第九轮比赛最终出现了极为奇葩一幕，这一轮居然出现了多达5场10-0的横扫，而且全部都是客队的强势出击。星星10-0客场胜神奇，蓝雨10-0客场胜月云，霸图10-0客场胜青才，轮回10-0客场胜明清，微草10-0客场胜林海。除去星星神奇这场不谈，其他4场倒都是强弱悬殊的对阵，但是坐拥主场优势的主队最终却都连1分都拿不到，还是让人意外的。赛后舆论纷纷评价，认为职业战队的强弱悬殊随着联盟的大步发展变得越来越大了，豪门强队在联盟整体繁荣发展中得到了比弱队更多的各种资源，而后再用到建设队伍上来，如此循环，强队越强，弱队越弱，没有强大金主支撑的新队似乎很难从这些强队中突围冲出。翼展战队本来也是挺被看好的一家有强大后盾的战队，但没想到这家是老板自己一定要亲自披挂上阵的，对翼展的期待也只能等着他们这老板失去自己娱乐的兴趣再说。